海一声笑，滔滔两岸潮，浮沉随浪，只记今朝。苍天笑，纷纷世上潮，谁负谁胜出天之晓。江山笑，烟雨遥，涛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变。清风笑，景野寂寥，豪情话成了一襟晚照。苍生不再寂寥，豪情仍在痴痴笑笑。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许冠杰的《沧海一声笑》，这也是他主演的电影1990年上映的《笑傲江湖》的主题歌，作词作曲是黄沾。你现在正在收听的频率是好音乐959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疯狂特购，特是特别的特，购是购买的购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把你想说的话，想听的歌告诉我们。而接下来今天第二首歌呢，是一个翻唱歌，来自2015年，是收录在张杰的10专辑当中，由张杰和张靓颖合唱《爱的供养》。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杨幂，本来是2011年的电视剧《宫锁心玉》的主题歌，而这首歌的作词呢就是《宫锁心玉》的编剧于正。而张靓颖和张杰的合唱呢更是强强联手，来感受一下不同的《爱的供养》。 把你捧在手上，虔诚的分享，剪下一段烛光，将今晚点亮。不求荡气回肠，只求爱一场，爱到最后受了伤，哭得好绝望。我用尽一生一世来将你供养，只期盼你停住流转的目光，请赐予我无限爱与被爱的力量，让我能安心在菩提下静静的观想。 把你放在手上，合起了手掌，默默祈求上苍指引我方向。无求地久天长，只求在 身旁，累了醉的温柔乡，静静的翻唱，用尽一生一世来将你供养，只期盼你停住流转的目光，请赐予我无限爱与被爱的力量，让我能安心在菩提下静静的观赏，用尽一生一世来将你供养，世间有太多的烦恼要忘，烦恼要忘，海中飘荡着你那旧时的模样，一回头发现早已踏出了红尘万丈。在手上虔诚的分享， 不求荡气回肠，只求爱一场。 这是来自张靓颖和张杰的爱的供养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辛晓琪1994年味道专辑当中的走过，这首歌的作曲是侯志坚。侯志坚这个名字也许听起来你并不熟悉，但是说到他创作的电影配乐赫赫有名，比如前一段时间蔡康永的《痴痴的爱》，另外还有《小时代》《我的少女时代》，还有《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》。 爱能留师父，爱能守该我，这一路走过情是知足，无情是莫哭，伤心若太多，记住相爱时候，记住相爱时候，你的手，你的手曾那么温柔，轻抚过，轻抚过我每个轮廓， 轮廓，无可否认。

生，像没发生太多的记忆，又怎样放开我的手，怕你说那些被风吹起的日子，在深夜收紧我的心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《且听风吟》，这是他2003年《生如夏花》专辑当中的歌曲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81年邓丽君的《假如我是真的》，这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歌，而且呢，这个电影是根据内地的作家沙叶新的同名剧本改编而成，描绘的是内地的故事，但是呢，却是一部台湾的电影，主演呢是来自香港的谭咏麟。 假如流水能回头，请你带我走。假如流水能接受，不再烦忧。 听到的是来自邓丽君的《假如我是真的》，这是当年的同名电影的主题歌。

心太坏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越说越离谱，我越听越糊涂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打死不跟人输，还假装不在乎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给我说清楚，我要啃掉你的骨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每次都被欺负，小心我一定报复。说越离谱，我越听越糊涂。 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 打死不肯认输，还假装不在乎。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给我说清楚，我要啃掉你的骨。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你好毒，每次都被欺负，小心我一定报复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最不像张学友音色的歌《你好毒》，收录在他1999年的《走过1999》专辑当中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10年谢娜的翻唱专辑《越玩越疯》当中的歌。谢娜当然就是湖南卫视的主持人谢娜。谢娜呢非常的喜欢唱歌，她把一些自己喜欢的歌曲呢重新进行了翻唱，比如像采蘑菇的小姑娘、粉红色的回忆，还有给我一个吻等等。而今天我们要听到这首路灯下的小姑娘呢，因为谢娜在唱功方面呢有一些欠缺，所以在声音上做了一些特殊的处理。 知道他从哪里来。 这是来自谢娜版本的《路灯下的小姑娘》。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1997年许巍的第一张正式的个人专辑《在别处》当中的《我的秋天》。这张专辑当中呢，你可以看到孤独、茫然、绝望、忧伤这样的字眼。对于一个在外漂泊的游子来说，孤独似乎是他骨子里的一种东西，而许巍的歌曲呢，也因此带上了一层灰色的感觉。这是《我的秋天》也是如此。 好音乐959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-8866-2345，134-8866-2345。

这是来自林忆莲2000年的《我坐在这里》，这是翻唱瑞典的歌手林恩·马莲的《Sitting Down Here》。而接下来今天最后一首歌选择到了胡彦斌的《我们一直都在》，这是2010年上海世博会城市文明志愿者的主题歌。因为都是来自胡彦斌自己的作曲，所以这首歌呢和胡彦斌的《男人 KTV》呢在主歌的部分旋律有些许的相似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。 我是一字一言一标点，有了我才能书写传颂的诗篇。我是一草一木一